伤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有位网友的母亲去世了，然后丧葬期间他也没有掉过几次眼泪，心里面也没有太多悲伤的情绪，他就非常的困惑，是不是自己骨子里头是一个冷血的人。然后他在网上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就有人安慰他说，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悲伤，而真正会让我们觉得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，那窗台上随风摇曳的绿萝，是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，还有深夜当中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。这句话扑面而来的画面感，一瞬间会让人孤独到想哭，感觉就是怎么办呢，这个人再也不在了，以后都看不到了，这一刻就会觉得很悲伤。 最幸福的倒影，握在手心的默契，是明天的指引。无论是远近，什么时机，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。

是我比想象中爱你，只是一时不小心错过了你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诚实的分析我自己，还是不可否认的，我比想象中 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当中很多的大喜大悲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，就是差一点。所以说失而复得和虚惊一场，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两个词了吧。